为你开启这一瓶浓浓的酒，浓浓的这杯苦酒，让我为你来敬。明知道你的感情如流水，我也不后悔。今夜属我来，今夜为你一醉，沉沉的醉，干一杯。浓浓的酒，浓浓的这杯苦酒，让我为你来敬。明知道你的感情如流水，我也不后悔。今夜属我俩，今夜为你一醉，沉沉的醉，干一杯。浓浓的这杯苦酒，让